同大家介紹翻我自己先啦。 大家好， 係我係香港調酒師公會主席，我係侯翠珊，大家可以叫我做阿 Cat。可能都之前上嚟，如果大家有跟開 My Radio 嘅節目嘅話，都有上嚟，多謝邀請，實際邀請做過幾次嘉賓噶啦喺度。咁而家就專心淨係講翻飲酒可以呢個節目， 係咪啊？ 係都不免吹水噶啦，不過 係飲酒咧。即係我好開宗明義喺呢個節目講俾大家聽啦，我就唔贊成係牛飲嘅。牛飲嘅意思就係話你好似倒落去開水後面飲法啦。酒咧我係飲嘅，但係咧我就唔個數量咧我唔係飲得太多，我就好講得好清楚嘅，我係靚酒先飲嘅。 今朝有酒。侯翠珊、梁锦祥，逢星期四晚九点半。 天地有正气，你两个仆街衰到痹。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好，大家好，翻嚟第三节啦！哇，几捻难挨啊！我讲嘢而家，我其实真系病捻到好捻紧要，即系我不声，即系我个气管应该系气管敏感啦吓，即系其实系 cut 到 high high 嘅，屌你 cut 到瞓唔到嘅，即系大家听唔出嚟，听唔出嚟，屌我几捻专业啊！咁啊，我又翻嚟第三节啦，咁我咧就啱啱阿辉辉咧就点解佢新嘅头望咧？点解我识捻咗 Facebook 嗰唔系我点解会识捻咗 YouTube 嗰个 chat room 嘅咧？我唔捻睇啦，已经。我而家宣布，如果大家想留言俾我，或者想大家讨论下时事啊，或者系同个节目有互动咧，我系唔会再睇 YouTube。下面个留言板㗎啦。咁所以你嗰啲咩 low ray 啊 ,gel 啊嗰啲咩柒头皮呢我而家连睇你同屌你都嘥气啊。即係我费事浪费气力屌你啊。因为呢好似 low ray 嗰啲呢又话咩黎智英而家跪求乜撚咪撚嘢屌你老母啦你个屎忽烂啊屌你老母我祝你行街出街俾隻车撚死屌你老母你老母俾人奸撚死你老豆俾人斩撚死讲撚完啦。屌你老母你自己就屈撚死屌你老母臭閪你条滨州烂撚死吓嘛最毒嘅咒怨啱唔啱啊你啲咁嘅五毛你啲咩戆鸠仔屌你走嚟听我节目把撚咩系咪你咁啦外国你听屌你老母你听嗰个咩嘛 ,Y2K 嘛你听工联会嗰啲嘛你听我啲把撚咩你又要听又要留言喺度捣乱做乜撚嘢啫是吗你啲咁嘅立撚撒嚼嚼又系屌你老母你咁撚爱国你唔好听啲节目你听啲节目分分钟拉屎上身啊我告诫你哋啊是吗第时呢个节目俾人拉人封艇嘅时候是咪你哋屌你老母拉屎上身啊到时你唔好搵得戇鳩啊！ 因為我都有嘗試想睇下 YouTube 嗰啲留言嘅，但係我真係好冇辦法評論到，因為完全都唔知道你講緊乜 嘢。屌你咁啊戇鳩，成班精神病人， 講緊乜？ 成班精神病人咁撚樣喺度屌你老母，喺度洗版啲白撚黐嘅啫。唉，所以我廢撚事望啊，即係我其實都好少睇嘅。不過而家我多數而家都係睇翻。Facebook 嗰邊啲老友嘅留言咁啊，呢班人即係起碼大家我認識啦，即係Zozo啊、雙秋佢哋，起碼甚至係阿 Kingo 啊，即係大家都即係知道係咩人啦， 或者唔知道都好啦，即係如果有啲具體啲實質啲嘅嘢講出嚟啊，嗰啲咁樣嗰啲，即係我可以回應到啊嘛，有啲係 係啊，即係盡情話柒佢嗰班咪撚樣算撚數啦，我今日嗰把聲唔好啊，即係屌話，即係我助咒你做乜撚嘢啫？你啲人屌你老母死全家噶啦！系咪？即系啲死全家，屌你乜孤独死，屌你乜长穿肚烂死噶啦，屌你老母，呢啲咪撚人，屌你老母閪，死十次啦，你冇撚再喺度搞啦，做乜撚嘢你要听呢节目啫？系咪？成日打俾我哥个又系嘅，你咁撚憎我又听我做乜撚嘢啫？系咪？系咪刷存在感？即系你存在啦，话俾你听你活着啊！屌你老母，不过我唔担保你下一个钟头会唔活着啊，大佬！你可能无卵端端屌你咁样食嘢啃卵死，出街俾车车卵死，行街俾砖头揼卵死，我唔卵知啊，大佬！呢啲嘢你条命系嘛？即系我都费卵事，即系我费卵事理你 好啦，咪講翻啲正經嘢先，真係無端端花咗幾分鐘啊，講啲無聊嘢。好啦，咁啊，今次咧想講下呢個幾樣嘢，咁先講下許智峯流亡事件先啦。咁啊，許智峯大家都明白啦，咁啊。許智峯自己就孭咗七單嘢上身嘅，即係好似七單定九單。 唔知啊，多到都數唔到啦。因為你其他嗰啲都話啫，即係例如周庭嗰啲，咦？我睇嗰日睇新聞，咦？拉周庭啊？唔係啊嘛。但係許智峯嗰啲，睇到新聞，咦？又拉咗許智峯，咦？我講個又字嘅。 係啊，佢而家嗱呢個報道咧就話佢身上至少涉及四單官司，就唔止嘅。我今日聽心機好似七單嘅。包括去年七月光復屯門公園，有市民咧就喺警署外拍照，而被示威者包圍。民主黨嘅許智峯、林卓廷啊調停啦，咁啊，但系咧兩人今年八月被捕，被指妨礙司法公正、不誠實使用電腦、刑事毀壞咁三條罪。咁啊，仲有啊，係啊，仲有，因為佢未加立法會嗰幾立法會嗰幾條啊。咁啊，因為喺審議國歌法嘅時候咧，咁佢哋你知道啦，掟嘢啦，將有味嘅液體就潑向地下咁樣啦，嚇掟地。咁啊，但系咧掟落地咧。就三人就涉嫌違反權利及特權條例，侵害人身罪，兩個日子一共四條罪，咁啊好撚多罪嘅咁樣啊，咁咧佢就本來咧佢哋又提咗堂噶啦，咁就收咗個旅遊證件嘅，咁啊許智峯咧就同個官講就話要去一個露天嘅氣候咩關於氣候嘅一個會議啦，去丹麥嘅首都哥本哈根出席一個咁樣嘅會議，咁啊法庭咧就竟然就俾翻個旅遊證件佢走，咁啊去咗呢個哥本哈根啦，開頭喺佢飛啱啱抵達嘅時候咧，佢都係話我出席會議啫，我會翻嚟嘅，但係咧。情况急转直下啦，两日一日之后咧，佢就话发表一个声明，就宣布自己流亡生涯开始就唔会翻嚟呢个香港，咁并写咗一篇流亡嘅宣言。咁嗱，其实佢写呢篇流亡宣言咧，其实我只有四个字去评论嘅啫，我自己啊，我阿东自己去睇呢一段，佢呢一段字就系无可厚非，系无可厚非，始终。即係大家都做人，阿爸有兩個細路咁細，個老婆真係又後生，即係佢自己都後生，咁係咪要面對一啲咁樣嘅嘢？佢要選擇流亡呢個行為本身，其實我都覺得係佢自己個人嘅選擇。係啊，你哋外人好多人就批評啦，係啦，批評佢啦，包括呢、這個我嘅好朋友啦，即係人民力量嘅前主席啊劉翁，咁啊即係甚至喺網路上邊阿建吳嗰啲都引咗阿劉翁講嘅説話， 或者係一啲即係。通常好中意批判其他人嗰啲嘅 page 啊，或者嗰啲組織啊，嗰啲都有。 就話佢喂，屌你寫篇嘢出嚟，屌你做乜撚嘢啫？你走佬，你係走佬；著草，你係著草啦。你著草即係出賣兄弟，即係唔係齊 心 齊樂 咁樣。 係啦，嗰啲包括係反對派嘅郭佩凡都話佢唔係，又話齊心齊樂嘅，即係恥笑佢哋居多啦，係咪？咁亦都即係劉翁就話佢，我終於知道即係揶揄佢啦，即係話我終於知道點解孫大炮咁多 fans 啦，黃興就冇人理咯，即係搞革命嘅時候，辛亥革命嘅時候，即係孫中山永遠都係著草嗰個嚟嘅，走係走先嘅，美其名去籌款啦，咁但係就永遠佢都唔喺個現場嗰度受嘅，咁黃興咧就係受嘅，即係黃興就真係策劃者，亦都揸埋槍自己去搞革命嘅，咁即係後來歷史就對待佢兩個就迴然不同嘅一個歷史觀啦。 你甚至黄兄，你睇下即系听众有边个知系边个先，边个嚟啊？ 有，我啲听众好捻劲嘅。 但系你个孙中山，全部人都知噶嘛？ 系，即系亦都被国共两党尊为国父啦，亦都做临时大总统嘅，系咁啊！黄兄都做过临时大总统嘅 ，actually。咁只係黃興咁，但如果睇翻歷史，黃興自己唔想做啫，即係亦都黃興話：，你俾孫大炮做啦，咁樣即係嗰啲啫，亦都叫人哋選孫大炮，你冇選我，你選佢，即係咁樣嘅啫。Anyway， 唔係唔緊要嘅，但係即係講翻劉翁嗰篇嘢就話其實就話喂，你自己走咗，又叫人哋屌你啦，咩留守繼續努力，繼續咩搏命咁樣，即係唔係幾咩？即系咁啦，我唔系批评紧刘翁啊，即系我冇意见啊，对佢嘅发表，因为呢个系刘翁自己嘅睇法，关我咩事啫？即系我点解要批评佢咧？冇意思啊，亦都唔存在咩同意唔同意佢嘅呢件事。但系我只系想讲一样嘢，就话许智峯今时今日，即系呢一个流亡系佢自己纯粹系佢出于个人嘅选择。你可以选择流亡，我唔会睇唔起佢，但系佢流亡，佢都真系一个流亡嚟，我想讲。 佢真係咩叫流亡？我喺呢個節目度講過嘅，即係因為咧有好多人當年亦都大家唔好善忘啦，當年亦都批評過黃台仰點解走撚咗，要阿梁天琦喺香港受，即係當時都有咁撚樣嘅討論，唔使討論啦，大家呢個係。佢哋自己對於自己嘅人生作出嘅決定，後來別人點樣批評佢哋歷史自有公論，係咪？即係條命啊！佢哋嘅嗰啲老婆仔女嗰啲危險啊，佢哋係許志峰自己去面對，唔係你呢一啲咁樣嘅食花生網民、普羅香港人或者我同你去承受噶嘛？呢啲嘢呢啲壓力係咪？即係唔係我哋講兩句你就係啊嘛？即係佢要面對佢自己嘅人生，佢要面對自己嘅選擇，所以就算佢呢個流亡，你估好靚好過唔好過噶？ 所以其實喺呢一度，我想 high 咧一樣嘢，即係嗱，我哋節目成日都講一樣嘢，就係獨立思考噶啦。咁除咗呢一樣之外，其實今次藉住許志峰呢壇嘢，我都想 high 咧一個，就係好簡單嘅，就講出嚟大家都知道，同理心。 冇錯啊， 同理心就係嗰啲三個字。但係我覺得我哋即係好似彷彿係已經忘記咗啦。咩叫同理心？就係你。代入對方的處境，你去想像一下他在過什麼生活，他攞緊什麼感受。你想想就是許志峰，剛才我們在數啦，都不知道多少條叉柱，撲街，他可能個日曆在抹撚到，今天又要去灣仔警署報道，呢日又要去屯門警署報道，不知道幾時有乜，跟住仲有喎，仲未講完喎。你想想就是他係甚至未在國安法實施之前，已經有話喂俾啲國安部嘅人啊，疑似國安組織嘅人跟啦，未有國安法嘅嗰陣時收嗰啲 所以 我諗唔少啦。 所以其實咧，即係我咁睇啦，我自己咁睇啦。當然許志峰唔係驚嗰幾條細罪啦，即係而家啲人就啄咗嗰幾條罪，扯咗嗰幾條罪都唔係判好撚重啫，使唔使走啊？佢係諗緊佢會唔會步快必後塵俾國安拉啊，大佬！ 我諗佢 國安一死一釘佢，係好撚敗單嘅，三年起跳嘅，七年嘅大佬嗰啲刑期，甚至係終身嘅啲刑期。 我先唔好講，我講我當佢唔驚啊，但係佢喺頭先所種種嘅嘢，哇！屌嗰種精神壓力，其實我諗大家係冇辦法想像到 嘅。佢只有佢自己先知嘅咋。系嘛？即系你唔系佢，你又唔可以代佢去受，所以我系冇资格批评佢嘅。梁天琦有资格，光明仔佢哋有资格，受紧嗰啲人有资格，系咪？快必有资格，我冇，系咪？我冇啊！我真系冇资格批评佢呢个决定啊！系咪？即系你唔系你要面对嗰啲咁样压力同埋刑期啊嘛？系咪？即系就算系我而家要面對呢幾條叉柱，你估呢幾條叉柱啲人講到好似好撚細咁，三年噶最盡都嗰幾條最大可以最高刑罰係三年，咁你諗下坐兩三年監，好撚大單喎都係， 即係隨時佢三年出嚟隔唔夠你兩個禮拜又跟住我 又嚟啦， 又中咗嘅， 係啊又嚟噶，係嘛？即係我仔問我，咦周庭咁坐完十個月出嚟，佢使唔使再面對國安嗰條？梗係要啦。 可能未出嚟嘅时候已经 要上 call 啦，已经加埋刑期同期執行。屌你谂乜？以为十个月就嚟完啦？喺九个月其实最呢个坐监最痛苦系你就嚟以为完咧，佢加你五年，咁你点啊？系嘛？到佢坐到就系九个月嘅时候，佢加你屌你谂乜？你原来国安个宣判五年，屌你老母真系自杀噶喺监狱里边，你估乜啊？真系会死噶，所以监狱里边好多嘢系防止你自杀噶，坚噶，唔系讲笑噶。咁所以。佢流亡亦都唔係好受嘅意思係咩？你亦都係翻唔到香港，所以我唔會批評佢呢個決定，我亦都唔會覺得佢做得啱與唔啱。呢、這個純粹係許志峰自己一個人嘅選擇，而我唔撚鋸你個屌你老母，你個林卓廷嗰啲咁嘅所謂嘅黨友，所謂你而家退咗黨啦，許志峰係咪？你嘅所謂前黨友喺你出咗咁撚多事嘅時候，你有冇撐我半句啊？你胡志偉講乜撚嘢啊？我俾佢呃咗啊！咁即個潛台詞係講呢啲啊，大佬。 早幾日即係仲同阿胡志偉仲同許志峰聯絡，就話係啊，佢應該聽日會翻嚟嘅咁樣。佢跟住之後佢真係有呢個宣言問翻佢，佢話。 我都是 Facebook 看到的，即是不是这样样，你怎样要撑他啊？屌你老母，你作为他的党主席， 要撑够佢噶嘛？ 你耍官腔都好啊！ 你耍官腔撑够，我哋其实民主党上上下咧都支持许志峰，呢个系佢个人嘅决定，我哋都支持佢。即系作为一个前党友，我哋都好支持。你讲呢啲咁嘅大佬，招你老母！ 祝福佢嘅， 祝福佢人生乜捻嘢？ 你讲呢啲啊嘛，官腔嘅咋？ 系屌你谂打官腔都未捻识，你屌你收皮啦！你胡志伟、林卓廷先閪啊！啲人问佢：你会唔会走啊？唔会、啊，我梗系唔会走啦、啊！即系仲要将污，即系佢仲要踩低许志峰，即系抬高自己。啊、我唔怕坐监噶，我同我啲仔女讲到明噶。嗱，不如咁，到时你林卓廷入贼嘅时候咧，我一样我阿东，我呢度讲嘅，我一样会撑你，因为你已经系义士啦，系咪？即系我永，你都知道我永站在抗争者嘅一方嘅，我义无反顾站在抗争者嘅一方。你哋为香港受。我哋作為普通香普羅熱愛自由嘅香港人，熱愛民主、熱愛自由嘅香港人，你為我哋香港人受罪，流亡好，踎監好，上確即係要咩罪好，我都無論條罪有幾重、有幾輕，我都覺得你係為咗我哋去做嘅，你都應該值得我哋去尊敬。唔值得尊敬嗰啲就係貪生怕死、貪圖富貴、賣友求榮。嘅人就系要予以重力嘅谴责，包括你郑松泰，包括你黄杨达呢啲咁嘅卵屌四，系嘛？即系冇从来屌你老母做过乜卵嘢啊！你哋系嘛？即系跟住喺度揶揄别人，屌你老母单单打打。是吗 不是同埋好公道嘅即係我哋之前你都知道大家如果睇开节目嗰啲我哋闹泛民闹白鸽党闹到七彩㗎啦。嗱，分翻得好清楚，好清楚。我哋批評佢哋嘅係佢哋嘅政治取態，係批評佢哋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做唔到應該做嘅嘢。我哋批評佢呢啲啊嘛，同佢而家許志峰而家要搞個流亡係兩樣嘢嚟噶。 同埋許志峰咧，好老實講啦，許志峰咧喺前線咧真係手足嚟嘅， 大家睇到啦。佢用睇佢孭住幾多條， 佢真係用嗰招煩咧，真係好撚煩嘅。佢嗰啲而且佢見到。警察無理做嘢嘅時候，佢真係行咗出嚟， 大聲公襲， 攞住個大聲公行出嚟，屌你老尾！你話佢拖延又好，你話佢俾位，即係唔好美化件事啦。但係佢即係佢行出嚟，佢唔係話唉俾時間咩手足走，唔係咁樣，而係佢。对得住佢自己立法会议员嘅身份，佢行出嚟质疑系啦，佢行出嚟质疑警方嘅行动，佢行出嚟质疑警方嘅部署，呢个系作为一个立法会议员必须要做嘅嘢嚟噶嘛，系咪？立法会语言就系一个公权力，就系做呢样嘢。而咁多个立法会议员，咁多个泛民立法会议员话，我见唔捻到有多一个做呢啲嘢嘅。就是他永远都是最前线去做这些事。他比较于邝俊宇。邝俊宇就是可以说一个伪君子走出来屌你老母哎呀大家小心啊讲埋晒啲鸠嘢屌你老母。 不是我都有他我都觉得。 我都有他啦起码他出来。 算啦哎真的。 而许志峰他是真的屌你老母真的行出来真的行出来挡住啲差佬然后跟他讲话喂你哋咁样唔得㗎噃你哋边个负责啊即是走出嚟，起碼佢真係碌緊一個議員嘅身份，係咪？喺最危險嘅時候，佢都喺度嘅，係咪？ 喺破裂嗰陣時，佢喺 A Corps 門口， 唯一一個作為喺理大，淨係 A Corps 門口嘅，係 啊， 係咪？即係呢啲係值得尊敬嘅呢啲位，我成日都講嘅，即係許志峰係值得尊敬嘅， 係 嗰啲位係值得尊敬嘅，俾人拉咗幾多次喺前線， 係咪？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佢係咪一個合格嘅立法會議員咯？我覺得有得上確，真係好掹掹緊， 即係不嬲都係噶啦。我成日都講啦，雖然佢係白鴿嘅身份，但係即係你有我有幾憎民主黨，大家都有目共睹啊。但係許志峰係真係有做嘢嘅， 咪就係咯。咁佢可能唔係一個稱職嘅立法會議員，因為佢成日又唔開會啊，啲議題啊搞亂曬龍啊嗰啲嘢，呢樣係嘅啱嘅。我哋仍然係屌佢呢樣嘢，但係佢作為一個香港人，佢嘅付出。 够噶啦，即系我觉得佢做够咗噶啦，即系你问我我已经 treat 佢，尤其是脱离埋民主党系更加好，即系我而家 treat 佢系手足嚟噶啦，即系佢真系手足嚟嘅，系嘛？咁啊，所以即系大家就对于佢嘅批评咁好多啦，但系我又觉得系不置可否啦， 就是、 我亦都唔会插把嘴埋去觉得点啊？即系我觉得我喺唯有系祝佢好运， 祝佢所有嘢即係 你最起碼你睇翻佢去到丹麥，佢都係即係 雖然寫 遊説啊，繼續嘢。你唔同喎，我又睇咗最近有個唔知咩咧報道，例如訪問翻啊葉劍元啊，訪問翻啊胡志偉嗰啲。而家你辭咗職咁耐嘅，有咩做啊？嚟緊有咩打算啊？你要答乜撚嘢啊？葉建源就話：哦，我諗住去代貨咯。 係代貨係。 跟住阿邊個胡志偉又話：睇下可能去學啲做裝修啊，或者去諗住去考。 跟住喺度賣小強啊！你哋不撚樣。 你老味， 我屌你老母！你不民主黨，你不泛民嘅臭閪，總辭完之後唔係繼續抗爭喎、啊。唔撚係話屌你啦！乜議會外繼續批評監督政府喎、啊？屌你老母！你班人做咩啊？揾工啊！唔家產。 佢呢一個嘅答法，呢就正正就係睇到佢本來都係當呢個立法會議員係一份職業。咁就係好似話，我而家呢份職業冇做啦，然後我做咩嘢呢？佢只係當係一個職業嘅咋，佢唔覺得係一個叫做有民選嘅一個公權力嘅一個角色嘅。 唉，不過算啦，我都冇資格還，我而家都係做緊一份長工，係嘛？ 唔係咁有分別，咁佢身份上真係一個立法會議員啊嘛，佢真係做咗咁多年噶嘛， 同埋佢哋有總辭到噶嘛，係咪？佢哋真係一個正工作者嚟噶嘛，我未係一個正工作者嚟噶嘛。嗱，我想睇睇呢段啊，大家就係、是、其實就保安局譴責許智峯棄保，咁啊，民政總署亦都話。冇接獲辭任嘅區議員，嗱咁啊，呢個係商台新聞嚟嘅，正喺度保釋等候審訊。身處丹麥哥本哈根嘅民主黨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峯，咁啊發表聲明宣布流亡啦。咁啊，保安局點樣譴責佢呢？就係、是、保安局咧發言人就話，特區政府強烈譴責。任何棄保潛逃、逃避法律責任嘅行為，特區政府絕不縱容任何罪犯企圖逃避法律責任。相關部門會按實際情況依法作出跟進，將棄保潛逃嘅疑犯緝拿歸案。好嘢啊，保安局！李家超好撚勁啊你！陈同佳喺边捻度啊！屌你老母，个杀人犯嚟，佢保护紧佢啊！李家超 系又话十一月尾前， 好冷静啊！十二月啦，年几啦？杀人犯将人哋碎尸嗰个摆喺个 keep 度，嗰个陈同佳在香港啊！屌你个閪！你用紧公帑同警力俾紧间安全屋个杀人犯住紧啊！李家超，哎呀，好冷静。劲啊！保安局咁卵劲，屌你老母！你派特工去哥本哈根或者去伦敦夹鸠佢翻嚟咯，真系犀利啊！你或者外交引导咯，屌你老尾，系嘛？同哥本哈根严正抗议咯，叫外交部抗议咯，做乜卵嘢啫？系嘛？讲呢啲有卵用咩？强烈谴责，将佢即系将佢妖魔化，就话你系罪犯嚟嘅。罪犯棄保潛逃嚇、啊，就係閪嘅嚇，即係將佢污名化、污蔑化，好簡單啫嘛，係咪？但係許智峯犯嘅係乜嘢法？佢犯嘅係咩罪？係屌你老尾，全香港人都知啦，甚至啲藍絲都知啦，係咪？雖然藍絲覺得好開心，係咪？但係佢知道呢啲係政治犯嚟噶嘛？呢係政治檢控嚟噶嘛？冚家產！佢犯撚咗乜撚嘢法啊？上海仔你咪俾佢保釋，我屌你老母！ 一個有著草前科嘅黑社會大佬， 你咪俾佢保釋，揸菜刀屌你老母，你咪判佢三個月。你一講乜撚嘢啫？屌你老母，你仲咪鳩講咯？冇嘢噶，係咪？即係你咪係要譴責，講撚到好撚勁，好撚勁，你咪即係含撚啦。系嘛？即系讲到呢啲啊，真系低鸠能嘅，系嘛？咁所以喺嗱，其实仲有好多事情发生嘅，今个礼拜即系例如周子洛嘅事件啦， 系 死恩庭啦，咁啊都一路听到系民者好心伤，即系令到人哋好心酸，一路听系好心酸嘅一个案件，系咪？即系亦都希望今日死恩庭能够即系彰显到一啲正义啦，即系 一啲啦， 系一啲正义啦，都知道难搞噶啦。咁啊，头先同癫狗嘅编采部嘅朋友倾开，都话即系佢哋有去听审噶嘛。 都聽到話其實就係個法官突然間自己食晏嘅時候睇到一段片，就見到嗰個黑影即係跌落去嗰、那個嗰、那個畫面， 之後就宣布休庭， 係啦，就宣布休庭，第日再訊。咁而家咧最新嘅發展就係去到下個禮拜二先至會再次開庭。係啦，咁等待呢、這個再警即係嗰啲警方嘅方面咧，再睇翻嗰個資料。嗱，最撚令人哋咬牙切齒嘅就係警方嗰、那個喺死因庭言訊嘅期間咧，嗰、那個警方咧就話冇見到佢墮樓嘛，但係又俾個法官發現到佢墮樓喎，係嘛？咁即係話表達到啲乜嘢嘢咧？即係警方嘅口供係唔可信嘅，即係喺呢個位，呢、這個全部法律觀點嚟嘅，唔係我評論嚟嘅，呢啲係法律觀點嚟嘅，係嘛？咁亦都係影響到嗰個死因庭嘅裁決嘅，一定係會影響到裁決。 冇錯， 係嘛？ 因為佢個急救急症室嗰個醫生亦都有一個咁嘅判斷啦，就話見佢除咗墮地嗰個傷勢之外，冇其他傷勢，所以就話先至會有個從而推敲翻，咦？唔似係一個意外失足喎。而在清醒狀況下，因為假設嗱，例如你而家突然哎咁樣跣低，你可能你會下意識去搲啲嘢，你搲未必搲到，因為搲到你就唔會跌落去啦。但係你可能喺手指頭啊、一啲手踭位啊，可能會有啲嘢擦損啊、擦傷啊等等。咁佢一個急症室醫生咧就話：，睇唔到有呢啲嘅傷口。 所以咧，希望呢個死因庭能夠繼續即係審落去啦。咁啊，即係起碼。有多一個公道，即係起碼找不翻個真相，都起碼 起碼可以將件事能夠再透明多少 少睇到。即係呢個咧，亦都即係令我諗起咧，近啱啱喺呢個禮拜發生嘅喺太子就一個新例啦，就話唔俾你再獻花啦。即係喺太子嗰個831嘅現場嗰個地鐵站附近，不嬲都係有個地方收花噶啦。收花完之後，有啲區議員就將嗰啲花帶去沙嶺公墓嗰度獻俾一啲即係死去嘅無名者。個無名氏啦嚇，咁喺呢樣嘢嗱，警方咧就話：屌你老尾！喺呢個嚟緊，即係啱啱過咗個11月30日咧，就唔再俾呢樣嘢啦。咁就導致到都有少少嘅現場都有少少嘅衝突喺度啦。咁啊喺呢件事上面，即係我屌你老母！我即係而家。即係強烈譴責警方，即係或者我連譴責你嘅力都冇啦，已經我把聲已經開始投降嘅，已經即係我連譴責你嘅力度都，我覺得係嘥氣嘅，同你哋講係嘥鳩氣嘅，即係同你哋呢班人講真係嘥鳩氣。你俾人哋獻花咪俾人哋獻花做乜啫？你身有屎啊？我想講你身有屎啊，係嘛？你唔係身有屎，你怕咩俾人獻花啫？又唔使你執嘅啲花，佢哋有秩序，你知㗎，你知㗎，佢哋唔會搞事㗎。嗰班街坊唔会搞事噶，只嬲咪话你两句，系嘛？唔会搞事噶，只嬲咪啲凶狠嘅街坊捻下狗话你两句，佢哋唔会咁多个月啦，已经成年啦，年几啦，系咪？即系年半啦，佢哋有冇屌你老尾？即系永远都系过去嗰个地方献花啫嘛，尤其是近年，系嘛？你唔挑起一啲事端，你就唔会有事端啦。而家问题就系你班咁嘅警察唔知 ROT 定点啦，你要挑起一啲事端嘛，你又唔俾人献花。系嘛？即系你点？你个 point 喺边先？除非你身有屎嘅啫，除非你真系喺里边杀咗人啫。你哋话你自己清白噶嘛？咁人哋献花咪你自己笑佢戆鸠啫嘛？系嘛？即系你自己耻笑佢戆鸠啫嘛？都冇死人献咩花啫？冇死人，除非你身有屎啊！你先至会咁捻介意人哋献花嘅啫嘛？ 你几时见到话禁啲啊？因为你见好多嗰啲铺头啊、商铺啊嗰啲会烧加衣噶嘛，会唔会禁佢哋啊？ 系啊， 会又着火又剩噶、啊。 系，嗰啲净有火添啦， 唔会禁佢哋啊嘛。 消防员会唔会屌你走嚟喷啦？唔会啊嘛， 唔会啊嘛， 系嘛？ 咁咩人会介意咧？哇！屌你老母，你烧介意烧俾我嘅、 啊， 我屌你老母你 啦，系啊，即系可能 咁又会啊？ 嗰啲花献落去，屌你老味，即系警，你觉得啲花系献俾警署里边啲人咩？系咪？唔系你哋未够装，你哋人人都会收嘅呢啲花。不过你警署里面啲人未够装啊！你哋长命百岁，屌你啦咩寿与天齐，啱啱啊？你哋又未够装。咁啊，仲有其实今个礼拜都仲有一段嘢，几单新闻，有一单新闻都几好笑，就系、是、呢、這个林郑月娥卖小强啊嘛，就话屋企摆咗现金啊嘛。 系呢、這个系其实上个礼拜尾，即系星期六日到嘅出嚟嘅新闻嚟嘅， 都几好笑真系。那个即系话无端端卖小强，话佢屋企全部现金咁样，就话跟住又话佢自己系 咩工作狂， 工作狂连见老公嘅时间都冇。嗱，根据好多前线嘅记者同我讲啦，即系有去采访佢嘅记者同我讲啦，其实咧佢已经好似一个精神病状态嘅一个人咁样，即系好似索索地咁捻样啦，已经系。即系咁，你谂下一个而家冇噶，你而家个癫嘅治港。你見到啲限聚令，你就知噶啦。即係你見到而家嗰啲所謂嘅疫情管理，係嘛？又話要罰多10,000蚊，又話要5,000蚊，我都費緊事講啦，已經係。即係而家，我覺得而家香港人咧，我哋面對而家呢個時局同政局咧，好撚好笑啊！係大家其實已經係你鳩你啦，你都係 short 噶啦，即係已經去到一個屌你有咩放棄嘅態度啊！其實唔係已經去到一個，係已經到咗一個放棄嘅態度嘅。我身邊好多人啫，其實使乜人理佢啫？你仲使乜理佢啫？佢係咁啦，傻噶嘛，係嘛？而家冇人理你嘅，係癲噶啦，傻噶啦，係嘛？即係好多人同我講：喂，阿東哥，你都係睇住啲身體啊，唔好咁撚唔好咁撚激啦！屌你咪講咩啊？嗰啲政府都係廢嘅，係廢嘅。而家就大家去到一個咧，係即係好好笑啊！覺得個即係而家個。是大家就哦是啊5,000啊10,000啊 ,nobody fucking care, 讲真的就算影响生意现在没有酒吧的生活好难受啊我没有酒吧好难过啊啲日子屌你老咩你买 Nell, 屌你几难过没有酒吧是不是好难过啲日子是啊 ,Nell 压撚晒头是吧好难过啊即是屌你关酒吧咩事啫咁明明跳舞嗰班大妈屌你咪罚佢哋咯做乜諗嘢啫点解罚埋其他行业呢是吧同埋都唔好讲呢啲。你只系睇下整体，人哋外国已经系搞紧啲疫苗，英超入翻观众啦，大佬！而家你系应该集中资源为香港人抢疫苗，攞疫苗翻嚟啊嘛！屌你老母，我唔捻理你啲疫苗系辉瑞定系国药，系嘛？但系你个方向而家唔系再搞咩限聚令噶啦嘛？再搞啲咩食肆两人四人，你系咪白痴噶？仲搞呢啲做乜撚嘢啊？你见到地球上边控制疫情得最撚有效嘅方案就係封关咋嘛？大陆都係因为封关咋嘛？中国都係因为严格阻止外国人入境，严格封关禁止省级嘅流动，係咪？台湾封关完全唔撚俾入境， 澳门最近， 澳门完全唔撚俾你外国人入，係咪？甚至你唔好话净系我呢几个地方啦，澳洲维省嗰阵时咪搞到好卵大镬，系咪？一封关立竿见影就真系立竿见影啦，就真系有威力嘅。你唔卵系嘅，你仲系打开个中门，屌你老尾，你仲话广州嗰啲人可以屌你谂乜自由翻嚟嘅，咁乜唔使讲啦。你深圳司机你咪豁免嘅，咪即刻整一单出嚟咯。人哋而家深圳惊过你噶，屌你老母！深圳驚過你啊，冚家產！你所以咧，而家香港地，我話俾大家聽，我話俾全香港嘅市民聽，我話俾所有網路上面嘅人聽，而家香港政府、特區政府已經冇任何嘅反對派，市面冇任何嘅反對聲音㗎啦。而家我哋呢啲網路媒體，我啲網媒咧講唔到太多嘢嘅，亦都唔會太大影響力。喺香港而家行政。是不会有任何阻力的啦，所有嘢都是你特区政府负全责，立法会这一班的建制派负全责的啦，没人阻你的啦，现在你防疫措施没人阻你的啦，如果有第五波第六波全部都是你们的责任的啦，不要赖人啊，没得赖的啦，全部就是你们无能的啫。你今日喺度倾三跑就系笑，唔系倾嗰个 明日大鱼啊嘛， 明日大鱼笑捻到我趴街，倾乜捻嘢八个钟讲乜捻嘢咧，仲冇反对派都倾八个钟。 你有睇我冇睇其实。 唔系我留意咗少少。 我净系留意到佢话我55亿啊 ，OK。 讲啲嘢几捻白痴啊？咁如果你个研究报告咧嗰、那个报告得唔好咁点啊？咁又倾一轮。呢个报告可唔可以每个月都 update 我哋一次啊？咁又倾一轮，系咪？跟住。陈建波那个冚家产废波垃圾波啊剪布波啊那个冚家产啊那个保险佬啊那个屌你老母收成期那个冚家产撚样啊屌你老母四眼蟹啊陈建波四眼蟹屌你老母仲讲乜撚嘢好撚有型啊人哋。 佢哋唔好以為淨係反對派喺度，我就唔會設時限啦。我一樣設個討論時限啦。我哋劃線嘅八點咧，我哋六點四十分咧，我哋討論完噶啦，我哋就唔再傾噶啦。唔好以為冇反對派，我哋就唔會劃線啦，我就唔會劃線啦。好叻叻啊，陳建波，公正又嚴明啊！屌你老母，李慧瓊，你講啲意見好撚勁啊！屌你老母，成班人喺度扮傾嘢。扮乜撚嘢？你班友破撚曬殘。 唔係啊，你劃線你劃早啲啊嘛！你都反應都係傾啲埋啲廢嘢噶啦，你不如再早啲咯。 扮反對喺度扮質疑，屌你老母！你李慧瓊幾撚有型啊？屌你老母就，你唔好以為我哋一定過你啊！我哋未必過噶。你咪又系过个五亿五倾八个钟之后，你咪又系举手过八亿五，你橡皮图章，你扮咩自己唔撚系橡皮图章啫？你班撚样系嘛？你呢啲我话俾大家听，你呢啲就真真正正嘅浪费公帑啦，嘥电就系你呢啲啦。我老母成日讲噶，我阿妈成日讲噶，唉，你唔好嘥电啦，睇埋呢啲咁嘅电视，唔好嘥电，佢呢啲就系嘥电，浪费公帑吓。你话人哋拉布浪费公帑嘛？你哋呢班扮倾唔撚系浪费公帑啊！你班柒头皮，你班柒头喺度扮倾唔撚系浪费公帑，你直头系浪费公帑添啦！你一早拍交个五亿五，你攞嚟啦，系咪？咪又系要俾我？ 你做样嘅，你咪屌你老母，倾一个钟咪算咯。你又悭翻啲写稿时间，又唔使坐喺度，可以出去搵钱，几好啫？ 几撚好啫？系嘛？又唔使开咁耐会。屌你老母，臭閪！你以前话嗰啲拉布议员系浪费公帑，咁你哋喺度做咩？你扮傾喺度做咩啊？嗰啲問題有閪用啊！屌你啦，咪你咪又係過嗰五億五前期撥款，係咪嘥撚氣啊？所以其實我真係唔撚想睇嘅，只係我為咗大家做節目，我就要睇一睇。點知啊睇一睇仲好笑，係咪？你問我其實我唔嬲啊，我而家覺得好撚好笑。唔係，如果我係一個焦土派嚇，我你知道大家知道我唔係一個即係正宗嘅焦土派，正宗嘅焦土派係啤你佢哋，即係正宗嘅焦土派，即係我啊未係正宗嘅焦土派，個鳳凰派嚟嘅。咁我覺得其實都係樂見其成啦。而家你班香港人唔反抗唔咩嘅，唔就咁咯，冇所謂噶，冇所謂噶。大家攬炒，即係而家我哋換喺呢個半極權底下就係攬炒，係咪有一個電話？我聽一個電話啦，嚇，唔好再打嚟啦，我聽一個電話，三個電話唔多， 咁多， 好啦，大家快啲嚇，每個即係三分鐘算啦。 划线， 划线啊！我冇划线，划线，因为我冇声啊！划线，好，咁啊，而家打俾阿金龙先。唉，真系，因为我都把声都真系死捻晒。唉，而家就算，其实我觉得而家，喂，金龙，喂，诶，哦，夜啦，可能。所以我劝大家呢，喺难挨嘅日子，我哋更加要保持幽默感，我哋更加要令做啲嘢令自己开心，陪下身边嘅朋友，见多啲人。我觉得达明真係讲得啱嘅。我再喂金龙， 喂 金龙哥，点金龙哥， 你讲过啦，公哥阿 飞芬，你好啊，金龙有咩分享？ 你好啊。冇噶，都系打电话上嚟呻下啫。 好啊，呻下都要噶，呻下都好重要啊。 我就谂唔明一样嘢，呢、這个政府真系废到咧，废无可废。 系啊，弱智型社会嘛，弱智噶嘛，呢个政府系智障咁成班人。 有同你讲，我上次同你讲过啦，啲细路仔要唔学噶嘛，而家又整斋大学， 系 啲请假咧，叫啲家长，嗱呢样嘢我都算啦。 是 我有一样嘢我真系谂唔明，你跳舞群组嗰啲人，你叫佢检测有五千蚊，中招有五千蚊， 系 叫佢哋个戆鸠去死啊！ 系啊， 调翻转，屌你老母閪，你限聚令唔罚鸠佢钱，因为咁样奇怪喎。 系，应该佢哋其实佢哋中咗标。收咗五千蚊都應該俾翻二千蚊限聚令錢嘅喎，佢哋係咩違反限聚令噶嘛？理論上係咪啊？即係人贓並獲，佢哋係違反限聚令噶嘛？應該每一個都要罰款嘅喎，其實。 咪除非佢個時間設定咯，唔知啊真係。 其實要追究佢哋罰款喎。係 啊，你跳舞冇可自己一個人對住塊玻璃跳噶嘛？佢哋全部有 partner 嘅。 乜有片？ 唔係有片啊嘛，有樣啊嘛， 開 P 咁樣噶嘛喺度。 再追究翻嘅其實， 但政府又反而調翻轉喎，唔使罰錢派錢喎，你話咪奇撚怪？ 咪就係精神病咯，咪就係正咯，係啊，咪正咯。我哋可以點？ 我真 係 心， 我個女兒同問我一個問題，我話爸爸係咪一病咗就5000蚊？我 話你個女兒都幾可愛啊，幾多歲啊佢？ 我八歲啦，大嗰、那個。 幾好笑喎、啊！佢呢個問題，果然童叟無欺喎、啊，喂！ 真係喎、啊，佢咁答我，爸爸係咪病咗會有5000蚊？我話大家你試過啲咩？ 真係童言無忌啊！呢、這個係。 咁你政府講噶嘛？咁佢咁學佢又冇錯喎、啊，乜嘢都係政府教嘅，咁啊跟翻你政府唔通係犯法？佢又冇罪㗎。 嗯，所以咧，我 你話我都話啦，呢、這個政府咧，即係你頭先講嗰啲，我全程聽曬噶啦。 嗯， 因為俾個 short 嘅人喺度做領導咧，就始終都係真馬撚煩嘅，即係 short 無可 short 嘅。 係啊，彎無可彎嘅，已經係彎撚曬嘅，完全係。 唔係彎，屌你唔好教壞子孫啦！你而家玩咗一代，你仲要玩多下一代？我同你講，細細代有啲人同你對抗，你就係只會 係。所以佢而家咪要將我哋啲下一代更加奴隸化咯，更加要洗腦咯，冇辦法噶啦，遲啲新疆教育營都會嚟啊！啊， 唔係我仲有一樣嘢想講啊。 好啊， 你而家啲限聚令咧，你四個人變兩個人食飯，兩個人同四個人有咩分別啫？有一個要中嘅，最多都會中噶。 係啊，就係冇分別咯。是冇分別噶，好好笑噶，冇分別。 同埋你行啲咩撚嘢限聚，但係你其實你自己係你呢幾日有出街，例如你去沙田一田感謝祭，你睇下嗰個排嗰條隊，咁你就知道屌 曬。唔使啊，你行入大埔去街市，你望下，唔使啊，搭巴士睇下， 係啊， 係啦，就咁你落去超市買貨買嘢，係 啊， 都要排曬隊啦。 係啊係啊，好多人噶， 我唔知咩叫限聚令。 咪就戇鳩咯，所以仲搞限聚令， 勾 啦！佢突然直頭話夜晚十二點之後咳緊曬，好撚過啦！十二點之後到六點， 咪而家差唔多噶啦，其實唔係其實， 佢一刀係佢一刀切老母， 啊系啊，佢冇谂过你感受噶，冇谂过啲做生意嘅人嘅感受噶。嗰班撚樣仲要 air 都唔撚 air 啊！屌你諗張宇仁有冇出個聲啊？係咪冇人出個聲啊？好撚正啊！ 屌乜撚嘢？我20蚊張啊！呢、 這 個 係啊，使係啊， 要垃圾嚟嘅！屌你老媽，睇下佢，我真係唔係話咩飲食界又俾佢玩撚死，做保險嗰個陳傑波又俾佢玩撚死，呢啲都算撚數啦。你大路仔啦，我問下你啦。今年啲教育你點撚樣同我計先？讀幼稚園可以點計先？讀小學可以點計先？你教我。 冇得計噶，白俾學費咯！屌你老尾，冇得計啊！邊有得俾計啊？係冇得計噶啦！呢啲真係冇得計。 即係唔撚翻學都要俾錢學校。 唉，屌佢老母！唉，算啦，唔好谂咁烦啦。唉，我哋而家嗱咁样啦，阿金龙，其实咧而家咧考验我哋咧，除咗咧要等待之外嘅咧，就系揾啲理由令自己笑下，令自己开心就算噶啦。而家只能 够系我唯，唔系我有唯一可以笑嘅咧，我同你讲就系我个女人够我笑。 你个系啊，好啊，多啲时间陪下个女吓，等个女氹下你开心，非常好啊。你啱啊！ 佢引到我笑咯。 你啊， 问啲问题嘅，我都话唔使你去噶啦。都话我发觉我个女有时，你话佢懒嘅咩？我又承认佢好懒。你话佢聪唔聪明咧？我又觉得好聪明。我话爸爸唔系掟咗有5000蚊。 我都觉得好笑。喂 ，enjoy 下啦！有时啲即系讲真，成长嘅时间就好容易 miss 嘅，即系你即系好容易错过咗啲细路嘅成长。咁啊 ，enjoy 啦！ 一过咗就冇噶啦。 同埋珍惜眼前人啦，唯有系讲呢啲说话啦。而家系嘛？咁好啦，喂，我因为我攰啊，我下次再打，下个礼拜再打嚟啊。 好啊， 好啊，喂，我咪 take care 啊，拜拜。 好， 好，拜拜。好啦，跟住到啊，应该系柳仔嚟啊，呢个 都系 啊，系啊，应该系柳仔，睇下柳仔点样啦。哇，把声好卵， 好 shit。 唔係嗱，即係講翻嗰樣嘢就係話，即係我頭先舉個例子就係好多地方其實而家都係人山人海啦，當期又係啦， 當期啊 ，Tony Chan 當期。 我哋嘅立即係我自己啦，我嘅立場唔係話要哇要大力整治，要真係哇派人差佬去守住，全部都罰錢。我唔係講呢一樣嘢，我真係想講而家呢個疫情就係、是，喂，等等先，你聽到啲先， 係喂，柳仔點啊？ 我今日咧想分享三件事嘅。 好， 第一样嘢咧就系、是、关于徐老礼啦、志峰佢哋，其实冇办法噶啦，而家佢哋要佢哋共产党要咁样搞咧、我哋都唯有做新闻或者走噶啦。何必你哥，都系何必你哥咁讲。 冇 option， 冇 option 啊。咪除非你人人都要付得起呢个代价咯。打爆監獄咯，即係你冇噶啦，而家個代價係要踎嘅，你一定係要踎監噶啦，死又未必死嘅，即係一定係要攞幾年嘅代價，就係、是、考驗你班友冇得再冇得再和稀泥，冇得再和你飛，咁邊有得？而家就算最和你飛嘅方法，佢都係釘你入賊幾，可以釘你入賊幾而家係嚇，即係你 冇辦法， 大家知道你要抗爭，你就只能夠束起腰行出嚟，行出嚟孭飛，行出嚟屌你老味，行出就要受把噶啦，而家即係話俾你聽，你出嚟遊行，出嚟反抗，你都係受把。而家咁樣嘅社會嚟噶嘛？咁呢個係咩社會啊？咪就極權社會咯，簡單講。你反對反對冇得反對，你反對咯。我頭先講得好清楚。 咁樣嗰啲感覺啊，你講先，你講先。 唔係我講完啦，你講啦。 嗰啲咁嘅疫情，嗰啲咁個阿婆跳舞，唉，點解後尾又爆幾百幾宗，搞到又冇得翻學，又要上網課，辛苦到。 喂，佢哋而家係600多宗啊，累積。 系啊， 600多宗啊，散到嗰班人跳舞，100几十人啫嘛，嗰度得几十人爆捻咗600人跳舞出嚟啊！屌佢老母，呢、班咁嘅冚家产。 我做下嘢咧，我谂到啊，其实政府应该告佢哋煽动分裂祖国。 系啊，我成日都咁讲噶啦， 煽动分裂政府。 唔系佢国安啊，直头系屌你老味，佢哋直头系屌你谂威胁国家安全啊！而家。 即係散布呢個特區政府嘅個疫情處理不力啊！ 係啊，或者你將國安，你將國安法 減扣添啊！ 唔係啊，你將國安法 apply 落去播毒嗰度咧，即刻冇人敢出嚟啊！你信我係咪先？我就俾條好 Q 你特區政府，以後你播毒嗰啲真係確診感染到人嗰啲，屌你老母就係犯國安法，你估啲人出唔出街？一定唔撚出，冇人噶啦嗰時。 包括好似 SARS 嗰陣 時，雖然未出 曬，係，唔係 SARS 都好多人出街嘅，係 啊， 我成日出街喎 SARS， 但係嗰陣時咧，啲人熬底到咧，間酒樓得一半嘅啫，真係。 聽講以前 係 好似一蚊一隻鴨啊， 係一蚊雞，大中小點疊3.8，火鍋生料疊28， 哇咁平， 係啊，你食碟蝦咧阿伯嗰陣時， 你知唔知嗰陣時買淘大花園幾錢？ 几十万咯， 系啊， 哇！即系如果嗰阵时买，而家货系值啊，真系 发咗啦，800万而家100倍，唔系10倍啊，即刻。 哇！ 系啊，喂，仲有冇其他嘢分享？好，好。 而家阿春嗰边又有更新咯， 系点样啊？ 好嘅，其实我都一直有睇嘅。 有咩更新啊？ 佢哋好似我都唔系几清楚，等辉辉讲。 系唔紧要，即系其实暂时都未系好明朗啦。简单嚟讲，因为佢好多个州份都做紧一啲嘅即系听证会啦，或者系一啲嘅上诉啦。咁其实有好多即系有越嚟越多嘅资料，包括朱利安尼亦都抛咗好多料出嚟啦。咁亦都有一啲嘅票站入边一啲嘅影像啊流咗出嚟嘅。咁但系即系简单嚟讲、就是， 所有主流全部都唔播，同埋觉得系假新闻啊，令你觉得系假新闻啊嗰啲。 咁其实而家都未明朗嘅，其实因为都仲有好多诉讼处理中嘅。 系啊，亦都总之到今日12月4号定5号， 而 家五号啦，即系到而家2020年12月5号，其实美国总统特朗普系未认输嘅，系啦。 或者簡單啲講，即係嗰個結果係未出嚟嘅。 正獻咗教主嗰句咩？時日與皆忙。 係。 即係真係而家乜嘢都冇啊！嗰啲感覺，貓尾都露曬出嚟㗎啦，冇㗎啦。 係冇㗎啦，係啊，好難受。 係咯，都夜啦，而家唔講咁多啦。 好啦，多謝你啊，阿柳仔，多謝你啊，柳仔。 好， 拜拜。好啦，跟住到張小姐，最後一個電話啦，我真係。 真的頂不住了。今天反而冇沙喎把聲，但係好痛咯個喉嚨而家。忍住個喉嚨痛，同大家講嘅真係。以康正做咩做緊 live 啊？有事發生咩？ 我知道吉梗嗰度好似有扎差佬圍咯，不過又應該唔關，可能即係捉佢哋十點閂鋪嗰樣嘢，我估啊，唔知啊，暫時。 咁冇計喎呢樣嘢，即係我幫佢唔到 嘅 啫。 我估啊，因為暫時我未有時間睇 details。 喂，張小姐點啊？好耐冇打嚟咯，好掛住你啊，張小姐點啊？ 我想問你咧，你哋咧而家咧平均咧？每一日咧，有一樣嘢一定會做嘅，你知唔知 係 乜嘢？ 咩啊？ 就係起身睇個電視，或者 聽 收音機。今日有幾多個確診？ 哦，一定噶啦，呢、這個有疫情嘛，過百。 嗰樣嘢咧，初初咧，哇，百幾千人、幾十千人，好驚啊！但係而家咧，我哋香港人咧真係好犀利啊，好似免咗疫啦，一睇個電視，哦，百幾宗啊，哦，十宗啊， 係哦咁咯。 呢、這個咪就係我哋講嘅抗疫疲勞咯。 完全疲勞噶啦，而家唔理噶啦，冇乜所謂咯，百幾鐘哦，百幾鐘咯，今日就百幾，今日都百幾噶。 但係有時起身都已經黐曬線噶啦嘛，啲人係嘛？係 啊， 緊張噶啦嘛，誒肯嗰啲冇事咁埋啊，誒唔好同我講嘢啊，咁樣啊，嗰時哦，百零鐘啊，好似。因為我哋夜鬼嚟嘅，我哋瞓醒覺已經係兩點啦，一開就開電視或者聽收音機啊，講百幾鐘，哦兩百幾咁啦，啊咁你唔覺得好恐怖嘅咩？但係我覺得個政府好似好即係好白痴咯， 係啊， 調翻轉啦，揾我哋三個連埋 operator 四個啊，我哋四個咧搞個 project 啊。嚟抗疫都好過嗰班咁嘅垃圾官 啊！肯定啦，都完全都屌你老屎！佢哋根本係弱智噶嘛，嗰班人。同埋我哋，你有發覺啊，張小姐，而家我哋就算你身邊嗰啲朋友又好，大家又好，即係咧見怪不怪啦，已經即係見到嗰種弱智式嘅防疫啊，白痴式嘅限聚啊，大家已經係完全我哋都面撚埋疫嘅，即係哦咁啊，好好啦，咁啊又咁樣 咁樣。特區政府嘅林鄭月娥，你留意一下最近咧出嚟嗰啲樣咧，同埋嗰啲神情咧，係開始咧有少少咧傻傻地嘅。 係啊，佢係彎咗㗎啦，彎彎地。 嗰個撲街啊，李克依啊，訪問佢咧係咩？有冇啲新高度啲嘅問題啊？哇！邊度有個香港特首會做啲咁嘅表情問啊？人哋啲咁嘅問題係一路好撚白痴嘅，你明唔明啊？我覺得佢根本已經係 short 撚咗啊嘛，點解佢 short 咗咧？佢俾美國制裁，佢諗唔到中國政府唔會幫佢開翻個中隱嘅，你知唔知啊？ 係 short 曬佢嘅，諗都諗唔到嘅。 係。 我愛港愛。外國竟然不過咁嘅下場，要我成屋都 係 人子。 其實我覺得佢個下場仲會再悲慘啲，即係我真係覺得佢仲會再悲慘啲。佢真係佢分分鐘佢會縮撚咗，而且又仲要唔俾人知佢縮撚咗。即係佢可能佢落咗任之後，佢可能真係癲咗，而癲咗仲要唔俾公眾知佢癲咗咧，自己一個人孤獨終老發癲嗰啲啊，你明唔明啊？唔俾佢見人啊！ 你留意一下啦，佢而家呢排走出嚟咧做訪問啊，或者同我哋講嘢咧，佢嗰啲神情咧，好似已經係斷木親嗰啲嚟㗎啦，係已經係得係自己日日喺對住間屋啊，對住啲銀紙講嘢㗎啦。 係啊，佢老公 都係冇人， 個老公都唔知去咗邊啦。個老兩個仔又唔理佢咯。 哇！佢成屋銀紙，老公真係攞幾沓出去。叫雞啊， 溝女啦，出軌到去咩？波哥咪撚玩啦，波哥都出唔到去啦，波哥你估唔想啊？阿邵波哥係嘛？即係今個禮拜咧，阿張小姐你提醒咗我一單嘢，就係今個禮拜有嗰個殺妻教授咧， 張其中 又判案啊，就殺咗個老婆，然之後就判終身監禁。而家啲網民咧好撚衰啊，將個圖咧將阿林兆波都係教授嚟噶嘛，即係阿林鄭 數學系教授 係啦，林鄭嘅老公都係數學系教授啊嘛，即係幾撚希望佢同做埋教授做嘅同一件事，屌你 得㗎啦！嗰啲我根本佢屌隔離啊，唔係分房瞓啊，直情隔離，我覺得。 我懷疑阿林兆波已經唔喺禮賓府噶啦，去咗第二度，唔知係去邊。 就算係可能另外鎖喺呢邊嗰個喺第二度， 可能囚禁住都唔奇嘅，屌你夾住佢都。 仲有一樣嘢咧，我唔知有冇留意咧，呢排好似冇乜見阿彭師嘅，去到邊度咧？ 唔系啊，冇报啫嘛新闻， 冇报。 唔系啊，因为所有主流传媒新闻已经唔报特朗普政府所有嘢咁滞噶啦嘛。彭斯有讲嘢啊，啱啱寻晚有讲嘢啊，彭斯就系彭斯讲嘢咯， 就是譴責呢個佢拉黎智英啊，譴責呢個佢拉啊黃之峰要判啊黃之峰監啊嘛，還押啊黎智英，佢有出聲啊，有發聲噶，有發聲噶， 不過唔到啫。 你知唔知佢哋而家中國大陸佢哋諗住拜登贏硬嘅，所以佢哋做埋啲嘢咧係匪夷所思嘅，係諗好。佢哋而家行每一步路咧係冇諗過會輸嘅，你知唔知啊？好似澳洲啊，對香港嗰啲人民啊，因為可能佢揸住。拜登很多嗰啲黑材料咧，佢諗住贏硬嘅，同埋咧嗰度嗰個選舉個機器咧係佢哋資助去嚟分位噶嘛，你明唔明啊？多啲人係啊，你明唔明啊？所以而家咧，中咧佢越玩越大咧，佢如果萬一咧真係拜登落台咧，或者就算拜登上台，特朗普喺佢流入餘下嘅任期，一定唔會放過佢。 系啊，仲有个几月，仲有个几月， 佢会死得仲惨，佢会死得仲惨， 系啊， 痛快啊嘛，你明唔明啊？ 系好多好多堪舆嘅学家，即系都预言系会有大变嘅，即系嚟紧嗰个大变仲未嚟嘅，因為最近咧，我有另一個老友都係武當山嘅，佢武當派嘅，咁佢都係好撚神婆嘅，好撚勁嘅都，咁佢都同我講話打仗咯，打仗嘛，仲有一場大變啊！你以為而家就好飽啦，跟住仲飽啊！你以為武漢肺就好飽啦，跟住仲飽啊！滅世啊！真係跟住我唔知佢講乜啦，咁我話我唔聽呢啲啊，你唔好同我講。 唔 係 啊，我覺得而家整埋嗰啲咩明日大魚啊，嗰啲都佢而家唔派錢俾啲人間嘅人民嘅，你知佢仆街，佢知唔知民間疾苦啊？佢真係搞到咩兩個四都差妹咁，兩個二啊三個四啊，你以為差緊妹咁咩？你個個真係有啲手情口甜，好慘嘅，你知唔知啊？ 民間疾苦佢做咗六十年，人都唔知啦。 喂。佢八達通咩撚識用啦？ 廁紙佢啡粉賣，佢真係做咗六十年人，佢都唔知㗎。 不過張小雨你講得啱啊！你唔係我都留意到啊，其實佢個癲婆咁啊，而家即係佢係望落去咧，好有一個嚴重嘅情緒病，或者甚或乎係精神病㗎啦。而家其實我覺得佢係有精神病。 其實真正個香港人死，你知唔知啊？你覺得我咁撚咩？點解要咁要下場？要俾人制裁，佢要面，佢過唔到自己個關，啲仔又怨佢，仆街人哋好地地喺美國讀書，係咪先？ 係啊， 個老公啊，即係係咪先哈佛博士，所以搞撚到咁樣，林家冚家產，佢老母晚晚都俾人屌嘅，唔知發生咩事，瞓緊覺，可能而家都俾人屌緊嘅，係咪先？點解做生到咁嘅仆街女出嚟嘅啫？ 唉，真係冇撚， 係咪啊？佢仲喺度冇撚得搞嘅點解？你話香港唯一好就係。全部換過曬啲班子，你話個電影嗱真係好老實啊！東啊同埋西西，我問你啦，我寧願俾個大陸人嚟本啦。 係啊，而家好多人咁講噶，係啊。 佢真係唔諗住。佢真 係唔諗掂㗎，唔係所以咧，喂，其實嗱咁樣啦，張小姐，其實件事就係咁，而家嗱，而家冇反對派啦嘛，而家全部都話曬事啦嘛，西環治港㗎嘛，中西環治港嘛，而家係嘛，咁好啦。以后嚟紧成年一直至到即系出年啊有冇选举都好，而家一路落嚟，所有嘅决定都系你哋嘅决定，都系你直接管治嘅决定啦。所以好与唔好都要你负全责。第一，第二就系、是、其实你要改善中央要改善香港同中央嘅关系，好简单啫嘛。你炒捻晒成个班子系嘛，然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好似救世主咁样落嚟打救香港，就话嗱，我而家吓要整拨乱反正，我而家咧就揾阿陈志思嚟到做特首，我而家斥责呢个林郑月娥完全系抗疫不力，止暴制乱不成，所以咧我哋而家中央检讨呢个对港政策，我哋咧就换咗你嘅管治班子，你估啲七百万香港人会点？世界万岁，中国万岁，咁简单啫嘛，真系。 总之 边个 做得好，就唔好林郑做，就系咁简单啦。其实最好咧，就揾阿何一成落嚟做。你觉得澳门好多嘢唔使问大陆咩？好多嘢唔需要问噶嘛，你自己去揸主意噶嘛。 系啊。 系乜嘢都要问。 啊，本来系唔系我一早讲嘅。 派钱啊，出啲花啦啊，全部何一成唔使问噶，因为你管得个社会好。大陸係唔會理你啫嘛！ 我十年八年前， 我哋澳門，人哋有冇話而家一喂國安法 早你香港幾年立咗啦，有冇事啊？即係政府好啊嘛，體恤民意啊嘛，對人民好啊嘛，你明唔明啊？ 我梗係明啦。 你攞個真，不如佢係話，即係都會有啲貪腐啊嗰啲正常嘅，但係人哋真係對得，人哋有暗口細一少少，你香港嗰啲撲街。嗰啲 黑 仆街政府做咁多 仆 街嘢，有冇 暗口費俾香港？一蚊都冇咧，屌佢！一蚊都冇咧，所以咧，即係好簡單，即係我以前都成日講噶啦，啊，即係你呢啲嘢，你其實一早人哋唔使你話樣樣請示，樣樣跪低唔使噶，一直都唔使，係你哋自己將個自權交出嚟，你哋將個主權自權交出嚟，俾咩都要請示，咩都要表忠，咩都要走去問，咁屌你老尾，人哋啊梗係咁啦！你個董建華時代開始，你老母閪你搞唔撚掂啊，攤大手板問你上邊攞，咁你自不然嚇、啊，你個 credibility 咪做撚咗奴才咯，但系唔系系你哋班捻咗无能做奴才啫嘛？我哋香港人，我哋可以自力更生噶嘛？我哋一样可以过得好地地噶嘛？即系所以呢个亦都系深层次问题嚟嘅咧。呢、這个系从来特区香港特区就好捻易管治嘅。我哋七百万人好捻易化为，好捻灵活，好捻易搞，好捻聪明。而家系你咁多年嚟咁多届嘅政府根捻本就系无能。成班都系奴才、無能、官商勾結，搞成今日咁嘅地步，唔好怪人民，人民冇權噶，系你哋管治呢班人先有權將香港搞到禍到今日咁嘅地步，而你哋呢班咁嘅特區政府從來都唔撚檢討，你呢班咁嘅建制派狗奴才從來都唔撚檢討。系咪？咁你咪導致到咁啊？你冇效果啊嘛！你做得唔好就咁啦，因為你做得唔好，你都冇得被炒，你都冇一個正常嘅賞罰機制啊嘛！咁啲嘢咪攪壞咯，咁啲嘢咪到今時今日咁嘅地步咯。我講得合唔合理啊？ 你講得非常之合理。有舉一個例子，就好似你哋買 radio 咁，你自己阿台長同埋鬱敏俾交咗個台俾你同阿輝輝主持呢一段嘅時間，你自己有主權可以話有安排自己做幾多點，接唔接電話，係咪講啲乜嘢？唔係話咩都你唔係話呢兩個鐘頭寫份稿俾阿台長問我今晚要講啲 咩 嘅，唔需要噶嘛。總之你自己做嘢，香港人最醒目噶啦，香港人最叻嘅，講真，最聰明嘅香港人嘅話， 鬱敏同台長。鬱敏同台長冇干預過我哋講任何嘅一集，你明唔明啊？輝輝，因為冇干預過嘅，從來。 啱正白咁平，根本就俾阿何一成同埋林鄭一你哋自己做㗎。點解何一成人哋做得咁撚好，嗰只臭閪做到咁一撇屎嘅咧？ 因為你講得好好啦，佢係臭閪啦，因為。 我同你講一樣嘢。 係傻閪啊！ 我同你講一樣嘢。嗰一日我喺澳門洗頭，佢老婆有一個間仔，真係嘅。咁咧，我見到咦，我話學生嗰度影張相啊，佢話唔係咁方便，人哋分得兩個保鏢咋，一叫做警察咋，兩個咋。 你試下林鄭。 洗頭佢老婆洗頭，你話幾多個？ 一車都唔撚掂啦，三架 EU 都唔掂啊！屌你老尾真係。喂，你澳門嗰邊凍唔凍啊，張小姐？喂，天氣凍唔凍啊？你澳門嗰邊？澳门嗰边都冻咯， 麻麻，都冻嘅，都冻嘅。澳门裁员啊，好多赌厅。 哦，系咩？咁卵大镬啊！ 系啊，停薪留职啊。 乜唔系？喂，系咪广州嗰啲赌客可以落去啦？已经。 你知唔知啊？而家仲有一样嘢啊，不过就未作实啊。我唔知大陆系玩澳门定点啊？话可能咧要电子赌钱啊，即可能入咗张卡，落张卡度，跟住你哋电子嚟赌啊。 哦，電子貨幣賭，係啊，啲錢唔會過你 嘅。即係嗱，你落嚟，你一萬蚊，你就去賭場嗰度入一萬蚊，你就依一萬蚊贏輸你玩，玩完咧你就冇得再咩噶啦。 哇，咁撚大鑊啊！ 中央咧要先先知道你又贏輸幾多，玩過幾多，就唔同話就是嗰個，我夾粒仔夾十萬，但係俾箍住五萬咁樣落嚟賭，或者唔點咧，我叫我媽咧就射微信射十萬蚊落嚟，而家唔得啦，可能。 咁撚大鑊啊！咁樣好撚大鑊喎， 真 係 好大鑊喎， 好撚大鑊喎呢個。 好咗嗰樣嘢話，喂嗱，屌你買大我買細，你買裝我買閒，跟住之後過咗兩個鐘之後出嚟，搞掂。 都唔 係 呢 樣 啊，都唔係呢樣啊！屌你老屎，你限撚住你啊！ 其實你哋有一樣嘢唔係好明啊，因為有好多大陸人佢哋賭好粗咧，佢哋都唔開會員卡噶。啲公關啊，先生開咗會員卡，有房有女啊，乜撚都有啊，有餐去食鮑魚啊，我哋唔開。好粗到不得，點解佢哋唔想俾人跟蹤啊嘛？你明唔明啊？ 係，冇人跟到啲錢啊嘛， 跟到啲錢最 緊要。俾錢嘛，我哋唔俾錢租房，我都唔會俾，唔會開張會員卡。 咁撚大膽屌你！ 係啊，好撚大鑊啊！所以而家，但係呢樣嘢咧就佢出咗一日新聞，跟住即刻駁話冇啲咁嘅事。你知唔知而家大陸冇錢啊？可以攔住啲錢唔俾你哋走啊，唔想俾你哋走。同埋而家澳門咧，佢批係點樣批咧？佢中山一個一日就批200個，仲要你面對面嚟批，唔同話舊事前面批，即係咧好多朋友都落唔到嚟噶啦。 我得200個啫，我個名有名額嘅， 有名額就是冇名額噶嘛。 係啊， 我懟個回鄉線落去，我想下個禮拜同我個亨利落去shopping 咁樣去落去，咁我申請咗嗰個 visa， 咁我就可以落嚟澳門噶啦嘛。但係而家唔係，你要面對面嚟批。你落去做乜嘢啊？你做乜嘢職業噶？你落去賭錢定買嘢啊？會問一問你咯。 哦，咁撚大單啊！ 但係每一個省限住嚟就好少人嘅，而家澳門好少人嘅啫。就算賽車嗰啲車都好少人嘅啫。 嗯。 一個係叫做點講咧？澳門嘅品線咧就好過香港少少嗰啲老細。 嗯。 都仲 hold 住，因為佢哋咧都仲係賭緊同埋拜金贏嘅，你知唔知啊？係啊，佢哋都仲係賭住啲老細。但係咧，而家咧，但係而家澳門咧都係好靜嘅，即係啲生意啊冇話咁好嘅。 我知啊，我有個 friend 過咗去住。我有個 friend 過咗去住。 其實我講嗱，我又有樣嘢講俾你哋聽啦。如果你哋真係有幾個人係都唔知你哋過唔過到澳門啦，譬如或者好啲正即係而家疫情咁樣啦，即係香港疫情咁樣啦，你兩三個或者你自己本身都有嚿錢嘅，你過澳門兩三個，寧願俾佢住14日，你跟住再嚟澳門住幾個月，安全過你喺香港，同埋冇咁煩，你知唔知啊？我過咗嚟我都唔想翻香港啦。 過咗啦，我有個 friend 直頭係你咁諗啊！我有個老友，即係我以前我好耐老友啦，嗰個成過咗嚟啦，佢就係你頭先咁諗啊，佢就攞住嚿錢同佢兩公婆屌你，還掂香港咁撚煩，屌你老咩？佢就而家喺澳門啊，好疏乾啊，佢好舒服啊，佢話。 但係咁，我俾個 tips 你哋買 radio 嘅聽眾，你哋過嚟澳門唔好直接入澳門，你哋經珠海或者深圳過就扣留14日，你明唔明我講乜嘢？ 哦 ，OK。 嗰邊咧，佢而家咧好不易。你話14日有時10日就放你㗎啦，即係你喺嗰個酒店啊10日啊， 珠海 啊，覺得你嚴重咁着眼咧，佢唔放你，佢唔，因為我啲朋友咧，佢哋全部好多咧頂唔順啊，唉，佢話好悶啊，佢哋就走嗰邊，即係由嗰邊喺大陸嗰邊去，就喺大陸扣留，實際佢話平啲，平好多，平過澳門， 哦， 平一半， 好多喂，多謝你嘅消息啊，呢、這個。呢、这个几好啊！呢个提议， 啊， 喂，我唔同你讲住啦，喂，喂，我唔同你讲住啦，夜啦，喂，夜啦，我要收工啦。 你唔该晒我 Facebook， 好，几次打嚟都唔记得，唔该你，态度非常之好。 梗系好啦，撩撩，梗系好啦，撩撩。好啦，喂，多谢你电话啊，张小姐。好 ，take care 啦吓。 你同阿花姐保重啦。 嗯， 好 ，take care 身体健康。 take care 身体健康 ，OK， 拜拜。 好， 拜 拜。或者你打俾我都得噶。 OK，thank、okay, you 你，拜拜。 OK， 拜拜。 拜拜。咁啊，张小姐都几好啊，即系提咗我哋个原来可以咁玩噶，咁啊，即系我哋嗱呢啲犯法嘢咧，我又唔会提议大家做嘅。不過即系大家都可以考虑下，起码有一个重点就系、是、你去珠海呢啲酒店系平啲嘅。 O K， 係啲酒店係平啲，平過澳門嘅， 正啊！我有個 friend 一流啊， 我有個 friend 都過翻澳門街啦，即係我有 friend 本來喺啲賭廳做嘢嘅，佢而家都14日就14日啦，咁樣就過翻咗澳門街咁樣，即係咁啊！好啦，今晚時間，係頭先講到一半喎，即係你嗰、那個使乜講？ 我都唔使，冇乜特別，即係總之就係話我哋唔係要即係一個抗疫，唔係話你要，即係我唔係話贊成嗰啲要。出動周圍都是警察，周圍控制住啲人群，唔係呢樣嘢，咁樣又冇意思。我嘢只係 highlight 出嚟就係話，人群聚集之餘， 其實只要大家都有翻嗰種自律性，就唔會話有一個社區嘅大爆發。而依樣嘢其實我哋一向都做緊，只係少數唔自律嗰啲跳舞群組嘅啫。但係你話係咪真係需要用重點去治佢哋咧？我有啲商榷嘅喺呢個層面上，佢哋係撲街係，但係代唔代表住我哋要咁樣去將佢標籤化咗咧？ 我就。我就會丟標籤佢哋嘅啦，攬炒我哋。 唔係佢哋係冚家拎嚟㗎，我都知啊。但係接受呢個社會有部分 唔係你捉翻佢哋出嚟重罰咯，我覺得要係咯。好啊，咁啊要用國安法去罰佢哋。 Okay. 好啦，咁啊今晚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拜拜。